提出口头质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会对策略性产业，包括提供包括财政诱因等措施吸引人才，但是不会考虑为所有来港发展的人才都提供财政诱因或者住屋补贴。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说，可以仿效邻近地区提出房屋优惠措施。孙玉涵回应的时候说，当局在制定招揽人才计划的时候有参考邻近地区的措施和手段，但是强调不适宜照搬离香港，认为要结合本港的情况和本港的独有优势。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14点，跌626点，总成交金额207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8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0.02元，系跌咗11.6元；盈富基金18.98元，跌咗6元；美团167.5元，跌咗6.3元；阿里巴巴85.05元，跌4.8元；比亚迪股份200.2元，系升咗5元；碧桂园2.68元，跌4.9元；港交所321.2元，跌咗8.8元；中国平安49.1元，跌2.5元；恒生中国企业65.06元，跌2.14元；友邦保险79.8元，跌4.4元，系跌咗4.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5，英镑9.474，瑞士法郎8.274，澳元5.217，加元5.702，新西兰元4.94，欧元8.165，每百日元对港元5.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6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6点，跌咗199点。港金报16470元，升咗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12美元，卖出177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清水湾道嘅交通啦。之前清水湾道去顺利西贡方向，喺牛池湾体育馆对开快线咧，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头先有少少挤塞嘅，而家因为意外事故清咗场啦，咁所以嗰度嘅交通咧就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跑马地线都系分别多车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附近。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去湾仔嘅支路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港岛咧湾仔北嘅港湾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港湾道近住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来往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有封路措施嘅，咁啊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九龙方面咧，而家沿住窝打路到沙田，近住九龙塘段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仲有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带咧，现时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八乡路牌坊去大榄隧道，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3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很不开心。为 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是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翻，特别是之后早上十点到一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翻，每天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很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最后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吃完早餐之后听，星期六日就要听重温，就没问题了。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不用钱的。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是嬌鍾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时时节节都要关心屋企人。 今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 天气开始进一步寒冷。 大雪时节特点是干燥，空气湿度好低。 大雪节气呢正好就是进补的好时节。 吃多些富含蛋白质和易于消化的食物，令到怕冻的情况可以得到改善的。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仍最爱。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电影《黑豹二》里面嘅作品，亦都可以话咧就系 Rihanna 咧再次见下我哋嘅乐迷啊，复出之作《Lift Me Up》。 Lift me up, hold me down, keep me close, safe and sound. 相对佢以往嘅作品咧，呢一只歌比较慢热啊，停留不动，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 Rihanna Lift Me Up。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12月7号骚动音乐。 是啦，咁啊提提大家，我哋今日6点钟嘅访问嘉宾呢係会有 Candy 孙嘅。 今日介绍佢新歌《在天空挖一个洞》啦。 係啦， 咁亦都。 书法大师。 係啦，咁我哋送咗俾佢嗰卷嘢就犀利嘅，我哋同事 Carmen 呢去諗嘅，即係可以话係啊。真係 滿意啊！ 字嘅朋友之間嘅一個以字會友啦，因為嗰個意思都係，我覺得係有雜誌嘅朋友會最有感覺嘅。 冇錯， 係因為嗰卷嘢已經擺咗上網，大家睇到啦，就係 係勁 生酸熟酸都不及 Candy 酸。 如果大家唔明乜嘢為之生酸熟酸都不如 Candy 酸咧，咁大家六點鐘就一定要聽。 我哋有冇解過生酸熟酸？好似有， 因為佢好似係係 有講嘅，係啊，咁係一種即係書法嘅字。纸啊， 冇错， 纸质嗰啲酸纸咁解。 你而家解释咗咁样，咪唔使听。 唔紧要， 但系都 要都要听嘅， 因为好好听， 好搞笑啊！今日 系啊， 同埋从字可以睇到一个人嘅性格。 冇错。 咁啊 ，Candy 会品评下我哋啲 人哋睇奖，人哋睇奖咧去研究人哋嘅性格，佢系睇字去研究人哋嘅性格。 所以可以听下，六至七会有 Candy 酸嘅出现嘅。咁今日讲呢样嘢，我觉得都头先讲起性格都谂得到讲嘅。 点 解咧？即系。我会由细到大都觉得人性本善嘅、 哦、 因为 天真 有人会觉得人性本恶、 啊、 即是以前读书中国文化都有讲到这两派的想法叫做咁我从来都觉得人性本善嘅 系啦，即系你都系冇乜嗰啲机心啊， 冇乜嘅， 觉得身边所有人都系啊无厘啦更佢做乜要害你啊？ 系啊，即系我个人好开心咩？我又唔觉得啦，可能喺我嘅世界觉得唔系咁啦。所以其实因为你咩人谂啲乜嘢噶嘛， 系 即系调翻转就系有啲人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系因为佢本身个人谂嘢系可能歪嘅。 即系我 咁，所以你觉得人哋都会系咁样计算自己？ 系 呢个我觉得系从自己性格会影响到你睇人。 我唔知喎、啊，呢、這個係我覺得係出嚟社會做嘢之後會學懂嘅，自自然然會學懂嘅事情，即係唔係講緊圍繞喺你嘅身邊嘅同事一定唔好，而係你喺工作嘅經驗或者經歷當中，你會學習到啊，原來自己有時嘅諗嘅方法可能好簡單，人哋諗嘅嘢唔一定會同你一樣咯，即會明白到哦，原來自己有時諗嘅嘢唔一定係咁直接咁簡單嘅咯，喺實際上 係嘅，即世界啊，所謂世以圖險惡啦，咁但係我仍然相信世界是美好的嗰種人啦，係啦，咁但係突然之間啊咁感慨，原因是什麼呢？就係、是、我最近喺即我有啲有時有啲二手嘢，而家有時清自己間房咧，擺上網啦。 OK， 咁最近就放緊一 部。點解你唔送俾我嘅？ 送俾你都唔用噶啦。 用噶，睇下啲咩咯，睇下啲咩咯，牙刷嗰啲咯， 底環你 係啊，都冇所謂啊。作為你節目 partner 可以收到 我嘅底環， 二手底環、 啊、 都算係我嘅一個榮幸。 我哋聖誕節搞個騷動音樂二人交換廢物咯，我就喺屋企揾啲底環，我真係有啲可以送俾你。 咁我送啲紙巾嗰啲俾你， 用完嘢都係 啦。 咁我就即系陆续有啲放緊啲嘢上网，睇下有冇人接收啦、嗯。有书啊，之前咁。 咁啊系，年尾要清一下屋企啲旧物。 即系之前都喺度清紧。咁、嗯、有一个比较大型啲嘅就系我嗰个打碟机旧嗰部啦。咁啊 upgrade 咗之后就想放啦。咁跟住咧，咁啊摆咗一段时间咧，早排就有一个嘅朋友就 message 问我仲佢用英文 send 俾我，因为佢一个外国人嚟嘅。咁、佢就问我系咪仲 available 啊咁。跟住我话仲系嘅。跟住佢就提出话可唔可以？約一日去睇下部機， 嗯， 係啦，即係親身嚟到屋企睇啦，咁樣。 親身嚟到你屋企睇啊？ 係啦，其實佢冇指明話我想嚟你屋企睇，只不過佢話我想約一日嚟睇下部機咁樣。 你肯定佢唔係暗示你其他嘢嘅？ 又有啲咩暗示啊？可以， 即係可能想交個朋友啊嗰啲咯。 我未睇得出啦、哦，以我嘅智慧，我未 get 到個言外之音啊。 因為你自己入面本身個心唔係 咁 樣 諗、 啊，所以你又冇諗過佢會咁樣諗啦、 啊。係啦，冇錯啦 ，exactly 就頭先開始講嗰個諗法啦。 係， 咁我冇直接就話好啊，咁啊直接同佢約日子，約成啦咁樣。咁跟住到夾緊日子嘅時候，咁啊同啲 friend 啊，同另一半有講咁。咁大家嘅反應咧係好第一下好大反應嘅，大家都話嚇，梗唔好啦，咁危險咁樣。咁、我本來從來都冇諗過呢個問題。咁但係當朋友啊，甚至另一半啊嗰啲咁樣講之後咧，我就先至開始有一個意識。我都未覺得 100% 覺得有，我即係開始 question 緊呢件事係唔係真係會有咧？係係啦，咁嗰個諗法好簡單嘅，即係你無端端唔應該俾陌生人嚟屋企啦，就咁簡單咯咁樣，因為你唔知佢係邊個啊嘛，咁樣。 同埋你屋企仲有其他人， 係啦。而我嘅諗法就調翻轉，就係屋企有其他人有我喺度， 就好似好安全。 係啊，即係你做到啲乜嘢啊？咁上上落落有保安啊，有閉路電視各樣嘢咁樣，即係我會覺得冇一個危險嘅成分喺裏邊。係，同埋調翻轉就係因為我都做过相同的事情，就是我都在 你都上过人家家， 是的，我之前都是 exactly 在社交平台见到有人放部机，然后我有兴趣买，跟住就去他屋企攞， 是 那就是自己一个人坐车去他屋企，跟住就入他屋企交收， 是的，其实我上次听到我都觉得有点牙烟， 而对方都是一个外国人这样，是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喺交易上好平常，同埋对方提出呢个要求唔系一个好过分嘅理由，即系佢买一个电子器材咁样，你都会即系假如你屋企放部电视出去二手电视嘅，咁人哋话想上嚟望一望咁，你都会觉得哦咁都合理，即系唔系一个过分要求。 系嘅，尤其我觉得喺你呢一个嘅 case 当中会特别觉得系合理，就系因为你卖紧嗰样嘢太大部啦，即系你好难攞完出街又攞翻去咁样去俾人 check 啊嘛，你一定要去你屋企插到电，试到佢系咪真系用得到，咁你先知道嗰样嘢啱唔啱自己使，或者佢系咪真系一个function 到嘅仪器啊嘛？ 系啊，因为佢好多唔同嘅掣，每一个功能咁正常会想试先至买。 衰啲咁讲啊，电视机我都仲可以影相拍片，你嗰部 其实 打碟嘅机就难啲。 其实都唔系唔得嘅，即系真系同啲朋友讨论完之后咧，咁我都觉得好似小心少少啦，都系。 系啊，因为其实嗱，讲真句，陌生人咁你点知道佢？即系虽然佢上嚟你屋企可能冇嘢个，表面上冇嘢，但系你唔知道如果佢知咗你嘅地址之后，佢会用嚟做乜嘢噶嘛？ 系啦，呢个就系嗰个 point 咯。 系啦，即系尤其我亦都见过有一啲嘅网上边嘅情况啦，我听翻一啲分享就系例如一啲好简单嘅买卖，可能系一啲卡咁样先算啦，即系一啲游戏。卡咁樣，有啲網上嘅二手平台，咁可能有個朋友仔見到有張卡我好想要喎，咁然後就同嗰個賣家去聯絡啦，咁就然後可能透過網上嘅支付系統俾咗錢對方，可能幾百蚊嘅啫，咁然後就等對方寄返張卡嚟啦，咁就好簡單，又唔使出嚟嘥多程車費，點知對方就遲遲都冇將佢想要嗰張卡寄過去俾佢，咁但係錢就已經過咗去咯噃，咁點算好咧？係咪先？咁同埋呢啲嘢好多時候網上平台，佢有時你要設立一個咁樣嘅户口，可能都要跟一個地址你先開到一個登記户口噶嘛。咁例如你嗰個部分就係，如果你俾人上咗你屋企，佢知咗你屋企嘅地址，佢攞你屋企嘅地址去開一個假嘅户口去呃人嘅時候，咁你就會承受一個好大嘅損失啦。咁所以我覺得你朋友係講得啱嘅，即係其實係應該要小心處理呢啲網上嘅交易嘅。 係啊，咁我就即係喺大家嘅勸提點之下，咁我都覺得都好似是要小心少少嘅，因为我向来对于，因为可能我唔系自己一个人住，即系如果自己一个人住咧，对于呢样嘢会更加额外小心嘅，系啦。咁但系其实调翻转，而家 唔会啊，你牛龟咁大啫， 系啦。但系其实而家调翻转谂就系，其实屋企有叫做有阿爸阿妈有妹咁，其实同样都应该要嘅。咁所以我就因为呢一样嘢，而家就好啦，咁我都覺得好啦，唔緊要，即係買唔買到係一件事咯。最後覺得係安全緊要啲，咁所以我都調翻轉就 propose 俾對方話我話我都係唔得啊，即係本身約咗個時間，我話咁不如 影啲相， 係啊，即 係 你想 俾你睇啦， 知道有冇特別邊啲位置關於部機嘅，我拍條片俾你睇咁樣，咁你有興趣嘅，咁咪先至再約交收咁樣啦。咁對方未睇個 message 未覆，我唔知啦。咁樣係啦，咁係咯。 不過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咧，有心真係好想買你嗰樣嘢咧，佢其實就應該唔會介意嘅。咁你都做多咗幾個步驟，就係影咗一啲相，拍咗一啲片俾對方睇嘅時候，咁如果佢都仲有得去要求多多嘅時候，咁我覺得算啦，你揾個第二個人同你買好過啦。分分鐘一陣攞到翻屋企，佢又話唔啱，又退翻俾你，跟住要你賠翻啲車費，你仲慘， 係咪先？係啊，即係。這個網上的東西 有時真係錄得多嗰個我哋公司嗰、那個依、這個 e-work 啦， 係 即係講 多多聽聽呢、這個。 其實有時真 係防騙攻略， 係防騙攻略有時真係好需要嘅，因為你好好簡單嘅、嗯，我後屘點解亦都會再覺得接納身邊朋友的意見咧，就係、是、我去再認真啲睇下嗰個社交平台佢嗰個帳户佢嘅一啲以前嘅 post 啊，啲 background。咁的確你係覺得佢唔係首先唔係一個好活躍嘅用户啦，你見唔到佢最近啲生活啦。咁然後佢寫自己嘅 location， 其實佢係住喺。寫 lives in 係英國嘅 哦 ，OK。 咁跟住，所以你對於呢個人係的確係好多嘢都唔知道，咁你又冇辦法，咁個樣嘅好似好模糊張相各樣嘢咁啦。咁啊睇完之後，唉，即係一係就唔諗， 一諗你就會諗多好多嘢。 一俾人種咗呢粒種子喺度之後咧，你就翻唔到轉頭。 但係啱嘅，係應該要種呢粒種子喺心入邊嘅。 所以系咯，即系我唔知道有冇啲人，所以我有时都觉得呢啲出嚟面交好似就系最 好咯，最安全咯。有啲咩事喺条街度，佢又唔知道你身份，又唔知道你住边，系咪先？有啲咩你可以遇事呼救啊嘛？ 系啊，例如系救啊救啊， 由你把口嗌出嚟，我谂到时应该冇人信啦。到时如果你面同人面交，你嗌救我救我，啲人可能以为你先系呃人嗰、那个。 系啊，睇个样似系你喎、啊， 系啦，冇可能噶、啊，人哋对方个样咁老实，你个样啊牛高马大咁，你仲咪虾人啊？ 也许极度愚笨，愚笨，然后才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透明，证实快乐亦算应分。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没太多可讲。海看成为经典配角，谁写得最看？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不是我。我也许是。沉默沉默，然后才念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补缺失，补缺失。回复一声好友，证实我们未多荒谬。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为何准得 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初，请略过。 点好新闻之前，听我有周恩廷嘅《听日派台》作品，叫做《意外现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增新冠确诊再过万宗水平，新增11,981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703宗属于输入个案，再多22宗的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651人离世。18间安老院舍和9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涉及47个院友和5个员工染疫，一共64个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920间学校一共呈报2100宗个案，涉及1759个学生和341个教职员。18间学校一共18班需要停课7日。内地当局推出10条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本身是行会成员的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形容，对工商界是好消息，是本港和内地通关的曙光。他要求特区政府向内地争取增加给港人预约健康驿站的名额，由目前的1000个增加到最少2000个，给市民和商人去到内地探亲和盘点。另外，本港当局亦都要同内地重启商讨免检疫通关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促请医务卫生局尽快同广东省沟通交流。他说新历和农历的新年将至，为了家庭团聚等需求，至少增加人员的往来名额。对于多个市民在网上平台说渣打信用卡被盗用，渣打香港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一直有监察可疑信用卡的系统和机制，近日发现相关交易有上升趋势，所以渣打除了就无需出示信用卡的交易向持卡人发出提示信息之外，已经立即加强相关的监察系统和保障客户的措施。渣打提醒，如果客户发现未经授权的交易，可以在网上理财或者 SC Mobile 即时封锁信用卡，以及在一个月内为已入账的信用卡交易提出争议请求，渣打会联络客户跟进和按机制调查。若果确定并非持卡人授权的交易，持卡人无需要承担责任。美国中期选举佐治亚州参议院议席举行次轮投票，民主党的沃诺克击败共和党的沃克连任，令到民主党在原本已经保住参议院控制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议席数目由50席扩大至51席。在已经点算的99%选票之中，沃诺克取得 50.8% 的支持，较沃克多 1.6 个百分点。沃诺克发表胜利演说，感谢选民的支持，强调会为所有佐治亚州人工作。53岁的沃诺克去年1月首次当选国会参议员，是佐治亚州首位非裔参议员。他在上个月的首轮投票之中排在第一位，但是得票率不足50%，要举行次轮投票。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一偏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天马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龙尾去到天马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多车。大潭道去柴湾方向，介乎大潭水塘至到大潭郊野公园一段咧系挤塞噶。另外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车多，龙尾明爱医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邻街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排到去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八乡路牌坊去大榄隧道、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系大晒鬼，等我嚟教下大家点做真正嘅识食 KOL 啦，系真识个识，记住食物断离舍，断住对食物有过多嘅欲望，食得晒先好嗌。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嘅厨余会喺 OPEC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舍，识食咪嘥嘢。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芬臣，如果俾你拆手抽再揀过嘅话，你仲会唔会同我做拍档啊？ 咁又唔会、啊，可能本身我觉得自己有太多嘅不足啦。如果可以拆手抽再揀过，我谂首先一样嘢唔会重新揀过一个拍档，而系重新分配自己嘅能力值。 娱乐大家，身份总会放得下，忘掉自我，得到他称赞吗？来成就他，不需给我设想吧。为难自己不可怕，慢力地去爱，作一种招来，期望奉献爱。换到人被爱，如像用口袋。 唯独在镜里望到的一个，不敢去爱。若然懂得爱人，为何问我值得几多的宠爱？人仍会真，未能挽住的人，陪不起都只因我不吸引。这几层别人就获得永生，就没有遗憾。人若未博爱，欲身可会长青苔？无端地接载，又惹起尘埃。期待被厚待，是虐待，让我站起来。无论万个缺陷，也忠于自己。尝试爱，若然懂得爱人，为何问我值得几多的宠爱？人仍会真。自我又似是不想功课，如何自满分，但仍寄望可能。我有天可夸奖我多吸引，人若遇够了，通通不相衬。没有遗憾，如无人走近，独自一个人，我也不斗阵。 Sano 顾定轩教我。 为何一次一次自点起，再调校这气氛，帮我试忆一个你，如黄色的空气。为何一次就花尽心机，但求每个图案让我越越默谨记，纹身也是照样。不走你，忍心让故事结尾，似是而非。为何自动自觉早晚再想起你？为何似抱似弃都变做一种美？想问直问与谁，非常时期。只愿左顾右盼，请。

何解常有数之不尽遗下的心债，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的状态，纵使两心崩坏，就算各奔天涯，而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试着了解，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未解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只判失败，这宇宙无在来世里拥你入怀，迎南山叠翠，为何伤痛没过滤，愿听安抚的说话来自四面八方，你不听取，行下去灵魂惊觉实上全是虚，回头望到月桥化作细尘散落归村里，还是失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是水愿你感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自判失败，这挂念无结界，他会在人世里生活愉快，你与他的死结因果里仍然未疏，催促成住坏空，人间常有花开花落无尽的生态，从没失在这不生不灭无极的状态，徘徊在生不死亦或有选择，悲伤的你银河沿路坎坎，流水穷尽处仍没法纾解，从没水是你思忆吞噬堤岸的边界，让沙石来的流会流入脑海，跟他相约千世聚头，红涂绿柳难忘永久，仍愿等候空枪孤守坐空，我为你再远 一年听了两首作品，包括有伊人陈卓妍《地球上最后一朵花》，阿张刘颖婷《坐看云起时》。很多时候咧，我哋会喺一啲嘅作品当中联想到我哋嘅生命，会幻想啊，如果有前世今生，到底我哋嘅前世今生又会系点嘅咧？ 梦里漫游越浮大海，哪会胜过你风采，与你接近对望片刻藏心内，越近越离若然乱采，也要带上野花载，难离世俗疾病眼光难阻碍，看透你每寸发肤想终身托付，虚掩一扇门，想意起舞，渗透我 手结伴。似笑似悲哀，数个晚上半梦半醒，无可奈。是业是仇是谁活该？你爱也试过精彩，爱到最后却没结果，才伤害。 Travis 歐國成梨花， 一界聲音像荷爾混沌或是音樂，聽聽幾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聲孤單的感性，來一首歌會有呼應，從相機扭開一刻已抱緊誰未慣於城裡奔波，慣了一拍換首歌，累了走進電波中，就有歌注入這軀殼，沿路有聲音為我點播下首歌，鬧市跟發夢穿梭，當作新配樂，隨時亦聽著歌，隨時代跳著歌，靈魂在穩定，要你要我騷動，無論遠近接上一重大氣電波，隨時代曲首播，靈魂亦放任有你無理擺動，誰話要我對耳朵服從，由得收音機騷動音樂，由得咪高分騷動音樂，由得廣東歌騷動音樂，哦哦哦哦，直接感覺。 中環蒼穹， 攬月九天， 國劇830， 問天， 凌霄叔所飾演的方少天，作為懷住航天夢想來到航天研製部門報到的大學生，一入到航天院，林澤就不喜歡他，找出長三月事故真相，還有匿名信事件和收徒子事件，作為直接領導的林澤總是故意為難方少天。 國劇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凌晨12:00精彩重溫。 24小時內通知警方，每一個星期都要去到警署報到。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起至到星期六，國事訪問沙特阿拉伯和出席首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峰會。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說，這一次是習近平相隔6年再次訪問沙特，訪問期間將會與沙特國王薩勒曼和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會面，就中沙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 入交换意见，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高的水平迈进。毛宁又形容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峰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向阿拉伯国家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将会成为中亚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日偏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控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就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告示打到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范围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面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海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元朗公路去十八乡交汇处之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榄口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筲箕湾的南康街有水管急收，去耀东村方向介乎南安街至到筲箕湾道之间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了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和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有啲咩嘢留翻喺度讲啦？ 你哋自己心底里面最中意嘅食物系边方面嘅食物？ 我中意妈咪煮嗰啲嘢食。 哇！妈咪系咪今日生日啊？ 太窝心啦呢个答案。 咁妈咪煮乜嘢你觉得最正嘅咧？ 蒸蛋。 哦，即系妈妈的味道啊！ 记得收听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好想同你 share 啦。 速读二十大报告。 有关二十大报告中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部分，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撰文指，爱国者治港不是最高标准，而是基本标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怎样判别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爱国者？邓小平曾经作出明确的界定， 即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中华又指，爱国者治港就是要真心尊重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真心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特区拥有并行使主权，维护祖国统一，支持建立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每次同一位嘉宾做访问，我哋同事卡文写字俾佢，都觉得系以字会友啊！ 冇错啊，所以今日我哋要送俾佢呢一句，其实都系由卡文创作嘅。生酸熟酸都不及 candy 酸。 哇！我净系识打边炉嗰啲生酸同埋熟酸啫。今日嘉宾有 Candy 酸嘅 ，Hello， 大家好。 哇，呢卷嘢系即系，我觉得系你同佢会 connect 到同埋明白嘅嗰一样嘢。 系、哦， 其实系生酸同埋熟酸，其实系咩？我哋都 字啊，即系写我哋写书法嗰啲字啊，即系生酸字有生酸同埋生酸。 你都影响咗啦，本身都系个文化人， 默演嗰个俾你影响到。头先观众唔系听咗，我要听翻。我送咗一个蜡烛。俾大家啦，咁我就话啊，這个蜡烛黑色嘅，咁黑色咧，咁你一点咗之后咧，佢咪开始融啦，咁融嘅时候就化开，好似墨砚咁样。 跟住我就话啦，我平时见到墨砚都系连埋鸡肉啊、清汤啊， 所有嘢佢都系联想到去打边炉。 阿姐姐墨砚啊， 要唔要墨砚啊？系啊，所以去到我就都变成咁样样啦。 系搞到我都默演啊！真系， 因为卡文都有解释话，即系嗰句我哋谂咗好耐，今次因为都好想用你英文名，知道我哋一路都中文名多，咁佢都觉得即系生酸熟酸都不及 Candy 酸，觉得系即系嗰个纸质材质本身系点样都唔及写嗰个人先系个灵魂， 系 呢个系佢嘅解释嚟嘅， 冇错， 系啊， 好正啊， 系啊，咁然后再加埋英文字就用咗今次新歌即系 cover 阿彩色嗰样嘢放落去，系啊，所以希望你中意呢一卷，虽然大卷有啲。 好劲啊！呢、這个 其实咧有一样嘢必须要喺呢度讲咗先，就系我哋喺开始正式做访问之前咧，我哋其实已经系问咗阿大师，即原来喺字体啊，系可以睇到一个人嘅灵魂啊， 系 咁啊，所以头先。 我同波盛都已經各人示範咗寫個字啦， 嗰個字就唔好講啦， 有個屋頂咁噶，類似個屋啦， 又曾經嗰個字係好似老虎，即係老虎個虎字咁嘅，有似過嘅， 係啦，即係寫咗個字。咁咧，從中係睇到我哋嘅性格嘅字呢一樣嘢本身，你自己都發現係即係練字練多咗，真係覺得我一個人嘅性格同佢寫出嚟嘅嘢係吻合。 會啊，其實。淨係單單睇你兩個頭先嗰個字咧，我就已經睇到好多嘢噶。 你可以再講一次嗱，頭先阿斌嗰個你見到嘅佢係 阿斌嗰個咧，佢嗰個字體咧個頭好大嘅，頂部嗰個部分好大，跟住之後就會細咗或者。系佢个思路应该系啊死啦写大咗个头， 唉后 屘就翻个身啦，但佢又冇就到嘅，即系佢都系写翻细，即系跟住我推敲，就佢应该系一个好冲动嘅人嚟嘅，或者做嘢唔 plan 嘅， 中晒， 佢仲要冲动完之后，佢唔谂住收翻好个尾， 冇啊冇啊，即系冲出嚟就 咩啦，咩 啊咩先，咩啊先咯， 算唔算系虎头蛇尾咧？我呢一种。是 你咁讲嘅啫， 衰过咯，可能系衰过啦。 系啊，但系同埋会系一听，即系好，佢啲嘢要 loud 咗先嘅，大声 系， 跟住就我先算啦。我估系咁咯， 我都觉得 你自己觉得系咪？ 都 即系冲咗出嚟先咯， 都九成噶啦，九成半噶啦。 有时系噶，譬如佢想串我哋咧，佢冲咗出嚟咧要串咗你先嘅，但系佢冇谂过咧自己有好多，有好多叫咩？中间有啲 bugs 啊，可以好容易俾人反击，但系要串咗你。跟住咧，你揾到位一反击咧，跟住佢就收声啦。成日都系咁啊， 咁啊，真系一个字就睇穿 你啦。 波城嗰个咧就好唔同嘅， 系啊，波城嗰个咧，佢个头咧，即系因为呢个字咧系一个口字，就有一个撇咁样噶嘛。咁咧，佢个撇就好潇洒，即系我 overall 觉得呢个字系一个潇洒嘅字嚟嘅。 系， 咁我又觉得啊，佢都有一潇洒嘅一面嘅，应该。 系， 咁同埋佢系型嘅，即系嗰个感觉。但系型完之后咧，佢又会。即系缩咯，即系变翻。 哇，形得好好啊， 缩啊，缩呢个真系形容得好好啊。 系 明明可以形落去，但系后屘又正 又缩一缩， 系啊。 我最近都已经有啦，譬如有时咧出 post 啲拣啲相咧，梗系拣啲最型噶啦，跟住觉得好型啦，到真系准备 send 出个觉得死啦，好似有啲夸张或者好似 做作 即系会缩翻咯。 我睇到喎，真系。 系啊，你啱啱讲缩呢个，我即刻系啊， 系， 真系会噶，即刻第一步系冇谂咁多啦，下一步就会。我谂系咪真系好啊？咁样会唔会太过 over 啊？我有呢下咯，缩噶缩噶， 所以就系咁咯。 哦， 好有趣啊！ 波盛呢一首算唔算都系一首靓字咧？ 都算嘅，我觉得佢装得好嘅，佢有谂嘅，有 deep planning 嘅。 我中意学人哋咯，即系学人哋好靓嗰啲扮，即系嗰啲扮嘢嗰啲咧，学咗个学，但学唔到个内涵咁嗰啲咧。 冇，我唔知啊， 要赢咗先啊！咁但系你自己写字嘅话，如果计练字前后，有冇觉得自己啲字系唔同咗噶？真系，或者性格会随住唔同。 其实如果我唔谂就咁写咧，系冇分别嘅。 系， 因为始终嗰个人嘅字体，可能我会谂多咗点样装个字嘅，确实。但系我觉得杂志对我嘅最好嘅影响就系，我会可以谂，即系个过程里面咧，可以塑造多啲唔同嘅性格咯。 嗯、 即系点讲咧？即系应对唔同嘅性格，即系嗰个杂志嘅过程，你会谂多啲个字点样啊，或者阅读人哋嘅字体啊，好似个眼光会阔啲咁样样咯，同埋面对世事嗰种有一啲情操，我觉得喺杂志度学到系。 但听落会唔会有时会 overthink 咧变咗？因为头先你 都可能会啊，即系因为譬如我会。而家可能呢几年咧，帮人写 cover art 或者啲歌词同埋歌名，咁好多人都会要几款咁啊！我想要日系啲，我想要台式啲，我想要狂，即系狂啲嘅，即 系 有几款。其实我都做到，咁我就觉得呢个过程其实好玩嘅，即系你 explore 紧自己，其实好多面向。 嗯， 原来喺字体我都可以有呢啲面向，系啊。 哦，咁但系咪因为譬如字体我哋成日会听一啲咩行书、楷书咁啊嗰啲，咁但系如果按你又有一啲嘅要求嘅时候，系咪都可以有得变？因为个感觉就系唔同嘅字体，佢好似 fix 咗有一种嘅格式，哦系咁样样显示表现嘅咁样。 我 其实我只是学过行书， 嗯， 我然后学完行书未学完的，我觉得学一个字体是即终生 的一样嘢咯。咁但系我喺帮人写即设计字，即 typography 啦，就未去到 calligraphy。咁 typography 咧就可以好多创意咯， 哦， 即你当画画咯， 系 啊。咁我就冇谂究竟佢系行书草书咁样嗰啲咯，即纯粹我系觉得整体呢个字。可以怎样玩怎样画或者加一些图案啊这样。 是有没有印象帮哪个写过一些字你自己觉得哦那个都挺得意的那个想法或者那次都。 我最喜欢是泳儿或者那个荆棘海。 是 他send应该是 MV 导演 send 给我听的时候，我真的一路听着他的歌一路写那个字。 嗯 系啊，即系好似仲未 mix 好添啊！嗰阵时我听嘅时候，但我已经好有画面，系有嗰种惊涛骇浪。咁然后，但嗰系夜晚嚟嘅，呢、這个浪系黑色嘅。 系，哇！ 系啊，咁我就谂住嗰个画面写咯。跟住我写咗，我写咗呢个系第一稿咯，已经觉得系啦。跟住佢再拼翻落去嗰啲相嗰度，我就觉得哇，我好。即系 so far 最满意呢个合作咯， 系。虽然话系一个字体，但会唔会都好似啱啱你咁讲，有阵时都会当佢系一个图像， 哦， 因为你会 fit 落去其他嘅， 啊， 可能有啲 art 上面噶嘛。 有啲唔 work， 我试过，有啲系最尾都用唔到，因为可能 connect 唔到， 嗯， 系啊，同埋感应唔到佢入面嗰个意象。我都几画面行先嘅人，系。 系咯。 去思考呢啲嘅一啲 design 嘅时候，会唔会有时都需要即係去了解埋嗰位 artist 本身佢嘅一啲特质，或者可能佢本身嘅人嘅性格，然后再去设计呢啲字体，定係会係偏向比较自己内心写开嘅一个方式多啲， 我通常会问嗰隻歌係咩类型嘅，如果有得听就听咗先囉。即係虽然可能在雲雲的 cover art 裏面你看到很多手寫字，其實很多人都會寫，但是 for 我自己我很想聽了那隻歌先，還有也可以 modify， 即可能有時你說日系或者台灣式，其實我 get 到大家都會想到大概，除了那個大概還有沒有其他再 unique 一些的地方再獨特一些呢， 那你幫人家寫和幫自己寫會不會很不同？ 自己寫沒想那麼多 是不是反而不用想那麼多， 是 啊，自己喜歡那一下就可以了， 是啊是啊是啊，我今次在天空畫的洞都是沒有我真的好像現在這樣寫 的， 咁就係啦，咁啊，因為好 personal， 好個人咁樣。但係其他我都好中意《狂人日記》嗰個字體，我覺得我自己設計得幾好。 但係的而且確係嘅，係嘅，係嘅。 唔使拍手啊，唔使拍得靚啊，先啦。 credit 下自己啦，開始。 有興趣係可以上 Candy IG 度會揾得翻呢啲嘅字體。 因為我記得佢哋嗰個 fan club 好犀利，佢會整嗰啲 merch， 係咪叫 merch？ 係啊。 佢哋会啊，系啊，印咗个字喺个笔记簿嗰个封面， 系， 跟住我觉得哇，都真系几靓， 有天使啊咁。但系有冇觉得即系而家？我觉得喺即系乐坛啦，好多越嚟越多会见得到，即系大家啲 cover art 或者各样用咗呢个字体，你自己会唔会都啊？作为我中意字嘅人，见到呢样嘢都有啲感觉，都几开心。 系啊，我自己会，其实呢样嘢同歌做歌个灵魂系一样。虽然可能喺成件事系一个好细嘅部分，只不过系一个歌名嘅呈现。但我觉得因为我喜欢字，所以我觉得是很有灵魂的，即是你会同埋呢，我是感觉到有些歌可能个字呢同隻歌可能未必夾，其实我会 sense 到的，咁但是即夾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哇好整体嘅呢件事咁样， 不如你试下写，我哋试下讲佢一边。 好， 佢都讲咗我哋咁耐啦。 好， 我突然之间谂 紧，但系冇杂字， 写翻嗰个字咯，写翻嗰个字咯，系啦。 喂，睇下先。 哇，系 佢我个人冇乜文化，如果唔讲咧，我以为佢系写紧嗰个群字啊，即系超群嗰个 群字 啊。 我觉得佢个人系阿扎嘅， 我觉得佢 香港人是霸气的。 霸气我觉得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喜欢填满自己的一个人。即是譬如是甚至乎我想这一样对你来说应该有些自信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张 A4 纸呢其实有很大空间啦。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写呢、哦、我会写得比较小一点，因为我字这件事本身对于我来说、我不是最有自信的。但刚刚你会填满了剩下白色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你都会挺填满自己人，同埋这件事对你来说你自己是挺有信心的。 哇、你好像真的好真的。 是啊 我觉得是这样。 我唔敢评价，我即刻 照直讲，照直讲啫嘛。 我觉得你嘅人系嗰啲好一气呵成嘅人，因为头先咧，我见到佢写咧，虽然呢个字你话笔画上唔系好多啦，但系佢系好似俾我感觉上系一笔咁样就已经写完咗成只字啦。 哦， 所以我觉得佢做事都系一气呵成嘅咁样样， 系啊， 跟住点知错晒，完全错晒，睇错重点， 都全部都啱，我觉得 系， 同埋我自己用第三身分析自己， 系， 我都唔知道我会写咗咁样出嚟。首先头先嗰刻，我系个，因为咧我写到个字好似个头先个群 字， 又有属君字啦，即系其实系唔个球头唔系咁噶嘛， 系， 咁我求其咁样 加咗啲嘢， 跟住我就觉得。其实我是变形虫、 哦、 即是我喜欢那样东西不一定是那样 东 西、哦、我喜欢、我很喜欢指涉一样东西去另外一样东 西，是即大家都是这样写 我就要变少少下去、 或者我很喜欢看那样东西，但我 不想只是看到那样东西的嗰一個呈現， 係， 即 係見山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 好嘢，終於講翻一啲有文化氣息嘅句子啦， 扮嘢先。 係啊，能夠一氣呵成寫呢個字，你有簽名未㗎？不如用呢個簽名。 呢個賣出可能好貴，冇。 有冇人簽名？ 信用卡簽名。 有真女，一切都似粉碎，逝去通通失去，哈惊倒影废墟，黑镜透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焦距，黑布遮掩大去，白日来暗会退，又会变异，白色来相会变，又。 听我呢首又啊 ，Candy 佢无常论第一张咧嘅作品嚟嘅，佢自己作曲咧填词有梁柏坚嘅，编曲有 Daniel To 同埋 Candy 孙嘅，呢首作品叫做《一月无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增新冠确诊再过万宗水平，新增11,981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703宗属于输入个案，再多22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651人离世。18间安老院舍和9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涉及47个院友和5个员工染疫，一共有64个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920间学校一共呈报2100宗个案，涉及1759个学生和341个教职员。18间学校一共18班需要停课7日。政府表示，星期五起，18岁或者以上的人士可以经系统预约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作为第三剂或者第四剂疫苗。在预约系统更新之前，有需要市民亦都可以即场向在场人士，是向在场工作人员要求改为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由下星期五起，已经完成接种四剂疫苗的18岁或者以上人士，并且超过半年，可以预约接种第五剂疫苗。有关人士可以选择科兴、伏必泰原始病毒株或者伏必泰二价疫苗。相关做法同样适用于18岁或者以上免疫力弱的人士，接种间距可以缩短到3个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近年不少涉及严重罪行和思想偏激人士，是思想激进人士收纳到惩教院所，惩教署有推出计划给他们认识国民教育、基本法和国安法等。他形容成效理想，能够强化在囚人士的守法意识，他们大部分人对以往的违法行为深感懊悔。在立法会大会上，邓炳强回应议员口头质询的时候说，由去年11月至到今年10月底，有677人参与相关活动，包括474个因为黑暴案被定罪的人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一偏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坏车事故，港岛中环的林宝径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啊，嗰度就塞车嘅。林宝径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开有坏车阻路，一带就挤塞，都影响埋咧花园道下行，近住金钟道一带咧都系慢车嘅。咁龙尾又去到马纪仙峡道噶，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因为林宝径近住美国银行中心有坏车阻路，所以花园道下行而家都系比较塞车嘅。九龙咧就观塘道去油塘喺启业村对开就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去到钻石山站附近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马斯道，但系跑马地线咧好多车啊，塞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落去湾仔嘅支路龙尾就分别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去到江西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钻石山，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80%。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嘉宾咧，继续有 Candy 孙，咁头先我哋讲字呢样嘢，因为亦都系今次首歌嗰个字在天空挂一个洞，都系呢些啦。咁啊，呢一 part 咧，我哋就会讲呢一首歌，同阿斌都会预先估下关于首歌嘅嘢啦。咁啊，再交俾你桥嘅。 好，咁啊，我要脱离翻头先嘅模式先啦，去翻音乐。 冇所谓嘅，你都可以继续。 系啦，因为咧，其实我去听《在天空挂一个洞》呢首歌嗰阵时，我第一次听咧。我本身冇任何嘅一个 expectation 去听嘅时候咧，我觉得好震撼嘅一件事系佢个编曲系不停咁样变，系变到你冇可能去捉得到佢嗰样嘢系。咁我估嗰样嘢就系呢样嘢系喺呢首歌入边玩得最耐，但系同时间可能系最好玩嘅一样嘢嚟嘅。 咁我估個意境嘅想，係啊，即係因為呢首歌聽嘅時候，即係好似即係睇天空挖咗個窿，即係你穿出去嗰種感覺啦。我覺得中間因為有一段英文嘅獨白，你都好似念緊一個英文嘅詩嗰種感覺。嗰、那個俾到我一個畫面，我唔知會唔會你曾經首歌創作都有，就係好似你當睇即係太空電影，即係好似穿過緊啲蟲洞咧，即係你側邊嗰啲其實你形容唔到係咩嚟嘅，但係就係穿過啲時間，因為我覺得係嗰個底都影響到，就係、是、嗰個位置變咗咧，佢嗰啲即係卜卜卜即係好好四四少少啦，嗰種好推進向前行，所以令到有一種好似穿越緊一個隧道，而個畫面係蟲洞咯，所以我想估會唔會有機會都有諗過呢啲畫面出現咧咁、 全部都啱啊， 係啊， 全部都啱、啊，因為呢隻歌好得意嘅，佢係我覺得已經。即係個題目已經咁飄啦，即係講天空仲要畫個窿啊，玩到咁窄， 本身天空已經可以好無際嘅時候， 仲要畫個窿，咁我就覺得依個編曲一定要好唔跟常理，即係呢個係我第一個諗法，同埋我呢個歌其實係本身。是几年前的一个 demo， 只不过是一个吉他木吉他这样。但是我是七月呢遇了一个小小的交通意外。那我就那个事件呢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我觉得因为今年呢我中间去到六七月的时候，我都知道即一直都 keep 住有东西做，我就一直都想年头开了无常论这个主题给自己，因为想在我的独立音乐路里面呢有个旅程，我就以前呢就会单曲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好攰嘅，即係你每次都諗一个新嘅 topic， 然后諗个新，即係咁我就想好似以前返學呢开个作文题目俾自己啦， 好啦，星期二你今年写无上论啊，你睇下今年写咗啲咩出嚟啦，咁样。咁就第一章就日月无常啦。咁跟住之后，其实我都做紧另外两三只歌，咁一路同步做紧。咁但我一路都唔知道下一只派咩好嘅，即系我纯粹做咗一堆嘢喺度咁样啦。咁跟住嗰个少少嘅意外咧，就令我谂翻起呢只歌。系真系我冇谂过，即系我冇特登撞完之后，然后坐低去谂下歌，即系唔系咁嘅， 系突然之间入咗嚟， 突然嘅。咁我嗰日就望住个天啦，咁我就见到好多云，咁咧云咧中间有啲蓝色嘅天空嘅窿啦。咁我就突然之间谂翻起呢一份 demo 嘅词，咁我就咁我事后我要休息啦，因为呢个意外之后，咁跟住我就。睇一份歌词就我就觉得哇，每一句歌词都系讲紧我当下喺呢个无常嘅时段嘅心声咯。 系、 咁我就觉得啊、不如做呢只歌啦咁样。咁我就用咗一个礼拜时间就揼咗一个底俾学生去即系 reference。其实个 structure 同而家出街个好似，只不过何生将个窿再画大啲嘅，我觉得。我已经系由好唔知点解，我觉得系个天跌俾我嘅，即系呢一个 message。 系。 咁去到点样去表达呢一个咁点讲咧？咁飘嘅主题咯。咁我就同何生讲啊，我哋咩都唔好谂啦，我哋玩啦，即系我哋 create 一个。属于我哋觉得，如果喺个天度俾个窿嚟画，可以去一个无尽嘅世界，会系点嘅咧？咁样，咁所以我就其实有颜色先。我其实我想嚟紧啲嘢都系多翻颜色嘅、 嗯， 即系日月无常黑白色啦。色我就慢慢想喺我嘅歌度加。咁我觉得呢只系一个彩色混合黑白色嘅一件事嚟嘅。因为其实无常都有一种。唔知点算好嘅 vibe， 所以就算入到去呢个彩色嘅洞咧，其实都唔系，即系都会有少少污糟嘅彩色嘅，即系对我嚟讲。咁去到，但系你可以喺呢度任玩咯。 嗯，但系玩得嚟个感觉又好似有佢嘅小规矩，因为今次 cover art 嗰个都好似太极，即 系 贴翻无常嗰个嘅 pattern 咁。 系啊，因为我觉得我哋。好似喺呢一个时代咧，系要不断喺虚构同现实度游走咯。 嗯， 咁我好想 keep 呢一种即系现实同埋虚幻嘅 vibe。咁、所以都有即系 structural 嘅只歌。咁同埋我初初整个 demo 嘅时候，我系觉得我将四个 jingle 拼埋一齐咁样嘅， 唔同嘅嘢放。 即系啦，咁四条 jingle， 但系咁啊，学生就帮我串埋咗呢啲咁嘅 jingle 啦。咁同埋中间嗰个独白，亦都系头先波胜讲，我就系有一种去到嗰、那个，我、哋去到嗰个 portal 啦，去到呢个窿啦。咁啊，周围望啦，探索啦，探索完之后咧，你会同自己。倾偈嘅，因为你玩到咁上下，你就会好多反思，即系、原来呢个世界咁样啊，咁我应该玩完呢度落翻出翻去地下嘅时候，我应该要点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咩嘅旅程，带俾我啲乜嘢咧？咁样，咁我就写咗段英文独白咯。咁系亦都系，我都系谂紧吟诗嗰个 vibe 嘅，系啊。咁同埋入边有我加咗老子嘅《道德经》嘅某一个智慧落去咁样啦。咁其实都系想提自己咯，因为呢样嘢系佢入边有一句系你要 let go 咗自己系啲乜嘢，同埋 let go 咗自己拥有啲乜嘢，咁你先可以承载更多嘅其他可能性。点解断舍离系不即系不断会好多人都会讲？因为就系有时我哋个人生去到咁上下，哇，太多嘢啦，都应该定期做一个清理咯。咁你先可以有新嘅可能性，新嘅嘢俾佢。入去你的生命才会更加多开心的冲击咁样咯。 入去去去。咁啊，头先讲即系譬如七月嗰个小意外触发咗呢件事，有冇其实嗰阵时就算唔关歌事都自己做咗个小整理。 哦，系啊，系、啊。我系我今年个人特别轻松咯，系啊，即系我觉得我有呢、這个，即系我不嬲都系轻松底嘅，但系可能过去两年喺即系做 indie 都。 都辛苦嘅，即係好多嘢諗啊，好多嘢要兼顧。咁但我都會有一個提自己，喂 enjoy 啦，即係已經好多嘢可以自己話事，好多自由，咁都唔使擔心咁多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意外更加令到我，其實真係唔使諗咁多喎，即係更加覺得人生如一場夢嗰樣嘢係好實在咯，突然之間 feel 得到啊，係啦，咁我就更加覺得要提住，即係可能下年嘅自己又會唔記得咗嘅，咁但我就覺得我要聽翻呢只歌咯，聽翻呢只歌提翻自己咁啊，係。 咁但係因為你話呢一首歌突然之間 pop up 咗喺自己腦裏邊啦，咁即係佢都擺咗一段時間，但係其實嗰陣時係幾耐之前寫，同埋點解一路都冇推出到，就咁擺咗喺度咧？ 因為嗰隻歌是國語歌，所以國語歌就通常都是即係自己即係自己自語嘅，自嗨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適逢因為同我一起填詞嘅若雲啦，咁佢其實今年年尾都移民啦。咁我一路都想好想喺佢移民之前咧，就即係一起做一啲嘢嘅。咁即一路有呢粒种子咯，但系又未知系乜嘢嘅，咁我就觉得啊，不如就记录咗即系呢一段，佢好似都要去第二个地方适应新嘅嘢，咁佢而家就正值咧喺屋企执紧屋，即 系 清理紧，做紧断舍离，咁佢都觉得啊，有时真系要 let go 以前嘅嘢，let go 一啲可能曾经属于自己嘅嘢，咁你先可以带一个即系广阔啲嘅心灵去第二个地方开展新嘅生活咯，系。 但嗰阵时有冇谂过填中文词，定系从来都冇谂过要将佢变广东话噶？ 我曾经有谂过变广东话，但因为我真系觉得呢一份歌詞每一句都是我想講的嘢咯，係啊，咁我覺得啊，不如就咁咯。咁我覺得而家好多人都會出英文歌，唱日文歌、韓文歌、泰文都得噶嘛。咁我同埋我對呢個歌係冇乜對點播率嘅期望啊，即係我冇純粹係係啊係啊冇冇，咁就不如做咗。我覺得依件事對我嘅人生嘅意義大於最尾嗰個傳唱度咯，係啊。 係 咁去到嗰個編曲嘅部分，頭先就係講到喺個 demo 係用一個吉他去彈出嚟啦。係 啊 係 啊 係。咁但係去到我哋而家聽到已經係。是基本上好多嘢啦，太多嘢啦， 点样 同埋佢会不停咁样一层一层加上去啦，或者加完上去佢又会将嗰一层嘅声再扭走去啦， 系 啦，到底系点样去决定落呢啲决定？我觉得系好难啊， 有时点样玩法咧？点样 系啦，拣呢啲声出嚟？ 其实我觉得何山系将我本身嘅 tracks 其实佢用翻晒嘅。即只不過佢再加多咗 effects， 然後即加咗 effects， 然後即加多咗佢覺得都係太啱數，要加啲唔係好啱數嘅嘢，就啱數嘅嘢咁樣啫。咁我係好同意啊！即我覺得係咯，大家一齊玩，同埋我冇即我 send 咗我啲 tracks 俾佢之後咧，佢整完再整咗兩三次，跟住我就會話啊，不如呢度再加啲嘢，即可能呢度可唔可以再攞走個 base 啊？可唔可以呢度淨係得翻個吉他啊？即係依啲咁嘅商量之後咧，我覺得因為這個窿唔係淨係得我咁，即係我覺得何山都係有佢嘅 vision on 呢個窿嘅，咁我就好尊重大家一齊 create 嘅嘢嘅。咁因為我都唔知道個窿會點，原來你係會個窿係轉噶，旋轉嘅你個窿， 扭曲十三彎啊！ OK 姐 ，OK 咁样咯，咁我觉得因为冇啱同错嘅，同埋我已经开到个题咁样啦嘛，即系唔通仲谂嗰啲，而家呢个声唔兴，即系我就唔谂呢啲啦，系啊，咁即系我大概知道个 texture 而家兴咩，但我就觉得我哋超越咗呢个兴唔兴嘅问题， 系啊，其实系啊， 我哋就纯粹 create 咗，我哋就有呢个咁嘅窿啊，你听到见到就见到啦，咁样 系咯，即系譬如一路听嗰、那个即系好常我会听到个底嗰、那个。 可能個鼓嘅 pattern， 即係前面同後面又會不斷轉，可能中間好似咁講抽咗啲 kick， 但係跟住突然之間又對齊啲，但其實可能嗰個速度一樣，但係就有啲拉扯又快又慢咁。 係啊係啊，同埋我因為好中意睇 Stranger Things 嗰套，係 咪個尾啊？ 劇 係咪個尾啊？特別嗰個 bass 啊，我好中意，我成日 loop 佢嗰段啊。 因為我係覺得，咦，講到即係。Another world, another portal，我就真係諗起 Stranger Things 呢套劇啦。咁佢就直情有個 upside down world， 咁然後佢用咗好多啲retro 嘅嘢。咁其實我好鍾意嗰套劇，佢咪攞返 Kate Bush 嗰個歌出嚟用嘅。嘩，我係覺得好勁呢件事，點解可以混混咁多歌嚟混返呢隻歌，然後仲要同套劇咁配。咁我就嘗試攞中間有啲 elements 囉，即係佢有入面有一啲synth 嘅聲係少少仿嗰樣嘢嘅咁樣， 係即係個 bass 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嗰樣，因為我覺得其實 Stranger Things 日日翻到嚟都係咁，自己喺度哼嗰段。 所以如果有睇 Stranger Things 嘅人，你就會 get 到某一啲聲係想嘗試用少少咁樣。 係咁，其實前後因為中間玩咗咁多嘢，到你即係決定咗話好啦，我攞翻呢只出嚟再玩嘅時候，搞咗幾耐？其實係咪會唔會翻？其實好快咧，因為 好快， 因為嗰樣嘢反正都無常啦，我咩都掉落去。 系啊，同埋我覺得呢隻歌係令到我覺得，譬如點解無常呢個字，其實大家聽好多，好似呢幾年。 嗯。 咁我覺得就係喺呢個限制嘅框框裏面，我哋就其實可以用更多嘅創意、創作力、想像去令到我哋呢個框框唔再係框框。 同埋因為見到無常論呢一個都打咗尖啊，佢係衫嚟噶嘛呢個，係咪都因為嗰件事？同埋加上頭先即係藥雲個古仔，所以打咗尖先。 係冇錯，係啊。咁我其他歌都大概有啲主題咁樣，咁我就但我覺得呢件事同埋咁啱咧，我出呢只歌咪呢一排係開翻關。多啲啊！即系啲人开始去翻旅行， 是 你系感受到，其实我哋真系好耐冇睇过出边个世界。 系啊，系啊，你唔知出边变咗点噶啦。 系啊，咁我就呢只歌都记录咗，因为我啱啱都去咗三年嚟第一次出国旅行。系啊，我就觉得，同埋我喺呢个旅程里面咧，因为我系自驾游同我朋友，咁就系住咗喺个乡村，喺日本有个乡村啦。咁我真系揸车嘅时候咧。我未见过个太阳会咁低咯，即系当你喺一个好无尽广阔嘅平原啦，有山啊，跟住湖啊，咁佢个太阳大到真系好似个天度有个窿，你好想去咁样样。咁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啊呢件事咁，系啊，跟住我影咗啲相摆咗上 IG， 哇，我真系见过呢个窿。 而呢种创意想象喺个 visualizer 嗰度都系，即系都系嘅 Jamming the Room 合作，上次都系， 系啊系啊。 咁啊，呢啲咁虚无嘅加呢个咁虚无虚幻嘅画面又好正，我觉得呢、這个 系啊。今次有个 visualizer 叫 Carol 啦，咁其实。香港真係好多呢啲好勁嘅即係 art visualizer 嘅人啦，佢係一聽完我隻歌，佢幾日後就已經有一個 storyboard， 即係佢話好有畫面，隻歌佢好快已經諗到係用線咯，即係佢係用所有線條，即係個窿其實係一個窿都係由線組成啦，但係嗰條線你點樣去幻想佢啊？可以係一個枷鎖，可以係捆綁，但亦都可以無盡擴大嘅圈圈咁樣，咁我就好中意咯，即係佢用咗兩隻手不斷喺度撬線，撬撬撬撬，跟住我就覺得哇，好勁啊，抽象到癲咗！但系我系好中意 喺咁多样嘢都好抽象嘅时候，个 focal 你都系完全放空地，唔特别去谂点样处理，定系当时有冇啲咩谂法地录嘅咧？ 嗰阵时同何生倾就系、是要好 chill 咯，即系嗰个感觉，因为你已经去到那个窿，即系你已经有呢个心态地，我要打开即系世界之门咁样啦。咁、你就更加要毫无顾虑，毫无挣扎咁样啦。即系你去到嗰个地方。系好 enjoy 喺呢个窿嗰度，咁就够噶啦。 同埋如果呢个年尾嘅时候回望翻，大家开始回顾咧，即系啱啱听你讲，觉得呢一年自己开心，其实呢个都难嘅，因为你突然间捉个人问你，觉得你自己今年点啊？通常都系咁咯，多啲攰咯，即系嗰啲系咯。但系你啱啱嗰个又系另一个感受嚟嘅， 系噶都。同埋我觉得 無常論呢個 topic 都幾幫到我咯。 嗯， 即係我覺得自身 as 一個創作人，我要首先啲歌我自己要有感受地擺咗喺我生活裡面，我先可以夠說服力地唱呢啲 topic 咯。咁我覺得由日月無常開始，佢已經係幫我揾緊即係處世一個方法，一個 balance。 嗯， 即係其實呢啲歌都係偏滿嘅題目啦，即係叫做咁，然後我已經要 acknowledge 同埋即係 manifest 彰顯呢一啲嘅題目嘅時候，我自己人生都要有一啲體會， 係 嘅有啲啟發，我先可以承載到啲咩事。 係咁，呢個成個無常論嘅會有冇話預計？其實之後會有幾多個作品？大概咩時候會成件事睇到曬咧？有冇諗？ 我暫時仲有另外兩三首歌，兩首差唔多做好啦。 嗯， 咁然後我一路生活落去，我又有啲新嘅衝擊咧，我又覺得可以再加，因為我原本呢、這個即係無常論，我諗住出三隻歌咁樣啦，咁三隻就即係膽嚟，一定有嘅。咁跟住後屘就發現，又可以擺呢、這個，又可以擺呢、這個咁樣咯。咁所以我唔寫一個。即系俾一个 open end 呢件事，咁就再睇咯。 系咯，配合翻呢个主题无常咯。你唔会知道几时出，唔会知道几多首歌，系啦，唔会知点玩噶。 一生人嘅题材嚟嘅咁样。 系啊，我同埋都呢个都有个心愿咯，即系呢一个系列，我希望我即系几年后或者再老啲睇翻，我都会某一啲歌嘅 topic， 即系嘅 message， 我都系继续用得着嘅咁样样。 系，所以大家听呢个无常嚟到呢、這个写住第三啦，推出就第二首嘅时候，大家听呢首《在天空画一个洞》，睇下你嗰个洞嘅话喺边度，你可以 message Candy 话佢听，系咁啦。咁啊，多谢你同我 share，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需要了，哪有为什么不熟悉的工作？ 听我今日 Kenny 同我哋介绍佢呢个无常论第三章啦，不过系第二首推出嘅作品叫《在天空挖一个洞》，听日再见。